尊重他人，尊重艺术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现在播送电影录音剪辑《我们的田野》。 小时才两天呢， 怎么样？愣开吧，好像油也没了。 看看去，哎呀，没有 了，油呢？油怎么会没有呢？看一看，看一看， 看看， 想想办法。 还有油吗？ 怎么样？完了，油箱见底了。 哎呀， 糟糕， 这可怎么办？ 油没有了，今晚得在这住了。 但是锅也还不冻坏了， 瞧你说的，才十月，这么冷。 放水进，其他人点羊草， 好， 生上一大堆火。 好嘞， 好 嘞， 好， 好， 好， 这火真的，是啊，在荒原里过夜，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啊。 阿弟，你在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啊，他说他想了一首诗。 哎呦，阿弟想一首诗。哎， 念念， 阿弟不是什么诗， 哎呀， 只是几句话。 哎，快念，就是阿弟， 快点。 荒原是沉睡的巨人，篝火是荒原的眼睛。自从战士开进了荒原，巨人睁开了眼睛。 好啊， 不听你， 下边的还没想好呢。 你赶快讲，你赶快讲， 我来接两句。 哎呦呵，七月的， 好好听，快来。 巨人问：“是谁打扰了我常年的宁静？”战士回答：“是我们，您的儿女，是我们大地的子孙。我们 无产阶级革命派，豪情满怀，斗志昂扬，誓让山河换新装。” 讨厌。 让宁宇给咱们唱个歌吧。 哎，不行，快唱。 哎， 唱吧。 我可告诉你啊，不要那个样板戏，刚才我们可都听过了。 那算什么？ 唱个过去的儿童歌曲吧。 哎，过去的儿童歌能唱吗？ 怎么不能唱？怎么不能唱？ 哎，可要唱个好听的。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。 我们的田野，美丽的田野，碧绿的河水，流过无边的稻田，无边的稻田，好像青